勾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你近期有没有发现到你家里出现最多的昆虫是什么？有吗？还是只有我家？我不知道，我很好奇。 我很久没有回老家了。 如果你现在住的这个租的屋子呢？ 有吗？因为我住高楼，所以没有任何昆虫。 因为好像是哦。 对啊，我们高楼是没有昆虫的，就蛮凉爽。 蚊子都没有吗？ 蚊子通常在十楼或以下啦，因为我住的蛮高的， 蛮高 了，30多、 哎。我跟你说，近期我家里出现最多昆虫就是蚊子。 你自己吗？ 不是蚊子。 可能来到了大概七八月份，就是又潮湿炎热，有利于他们的滋生吧。所以大家也是要防范那种黑斑蚊。 黑斑蚊 有那种积水啊，花盆都要定时清理哦。 对，我跟你说，我的最近房间啊，厕所啊，真的是出现很多蚊子。我冲个凉啊，洗个澡啊，真的是啊，不能全神贯注跟我在那里洗澡的。我的眼神要飘来飘去，看到底还有没有在我左边、右边、后面，还是 洗澡也被蚊子缠身。 会，我就是一边洗头的时候，我发现到 有顺便帮他们洗吗？来来来，直接帮你洗，来全部排队。 我跟你说，我在厕所啊，消灭这些蚊子啊，高达率那个效率非常的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的手上有很多泡泡嘛，我一抓就抓到它了， 可是不 是直接把它消灭掉。 以前我在老家的厕所有发现过蚊子，但不是可以拿那个花洒来射它吗？ 哦，没有，因为我花洒是比较小水一点的，所以肯定射不到。 但是你是用拜冲凉的是吧？ 没有，这古老没没有。Hello， 你用拜的是吧？ 拜更加容易杀到它，就是喷 啊，比较强烈一点， 比较强烈一点啊。 然后呢，你们有点蚊香之类的吗？还是可能喷一些蚊油啊？ 有，我的房间就是 蚊帐啊， 就是before我没有喷蚊 油，用舌头去抓它们这样子啊， 因为青蛙 啊，对啊， 青蛙。 养青蛙之类的 有了，我就算一直消灭，它还是存在，它还是飞来飞去，不是不是不是。然后过后呢，就是因为我消灭掉了，发现到蚊子的一些冷知识。 什么冷知识？ 你知道其实蚊子是很记仇的，你懂吗？ 哎， 为什么会记仇？ 天蝎座的关系吗？ 不是。天蝎座很记仇的吧？ 是啊， 哦，是啊， 对， 不是因为星座，是因为他记得你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吗？ 怎么ですか？ 就是因为我每次要过去打他的时候，为什么他很快就躲开？就是因为他闻到你的手上的味道，知道你要过去攻击他了，他就赶快飞走。Even 如果 你确定不是他们反应灵敏， 不是反应灵敏，是因为他记得你的气味。 Okay. 你啊，这个主人要来杀我了，他就赶快飞掉了、啊，所以就算你在你房间毁灭掉很多蚊子哦， 好像身边的蚊子都知道，哎，让你毁灭你的世界的人就是在那里，他们就不会靠近你了的。 我跟大家讲，莹莹讲的话，大家相信50%就好。 真的？ 你们自己去 网 上 呢？ 网上也是可能有错误资讯的，你要去读那些 没有 那些学术文章才有的耶。 我搜索了大概10个文章，都是这样子说的，他们是比较记仇一点点的。 OK，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帮莹莹来发声的话呢，现在去上网找看有没有正确的资讯。来到我的 IG 伟俊22，如果有超过2位朋友来给我知道说你讲的资讯是正确的，明天老子请你喝茶。 OK， 水果茶， 赶快我按啊！ 来到我的 IG 伟俊22。 快去！所以今天的便就来说一说，如果你遇到蚊子的话，有什么开心的事呢？回来跟你分享吧。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龙》。张碧晨的演唱会呢，会举办2天呢、啊，也就是9月12号，还有9月13号啦，也是晚上的8点钟，地点会是阿夏的 Arena Bukit Jalil 啦。第一场呢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没关系，第二场还有入门票可以购买呀、啊，去到 my.bookmyshow.com 呢就可以购买到入门票喽。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 勾选变！如果你被困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呢有很多这个蚊子，滋滋滋，哎，如果 蚊子是滋滋滋， 好像被电刷到， 对呀、啊，蚊子是， 哎、对、啊。比较凶的蚊子啦，滋滋滋！ 你这个是在砍树吧？ 滋， 对呀、啊， okay, 你根本、okay. 你连声音也不会模仿，你真的很弱哎、 欸。OK， 有滋啊，它出现在你身边的话，会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那就是 怎么可能会有开心事？ 有，就是终于找到它晕倒在哪里了，然后你就可以消灭掉它了。就在昨天的时候，我的房间突然有一只蚊子，然后呢，我整个人浑身不自在。就开始查了，今天睡不着了，他在我的房间里面， 等下晚上， 所以我就喷蚊油了，我就喷乱喷，这边喷那边， 结果晕倒的是你自己。 没有，我很聪明的，我待在外面等一下大概一个五分钟。 五分钟也还不够吧，不够消散吧。 大概十分钟了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一进去我还是找不到他的尸体在哪里。大多数我一碰了这个蚊友一定是他晕倒了的嘛。 你没看到他的那个黑色的那个残体在那边。 对，然后我就四处在那里找找找找到底他在哪里啊。然后到最后我找不到他了，算了，我已经洗好头，我要吹头了，我就坐在地上一边吹一边嘶嘶嘶嘶嘶嘶，然后突然间我发现诶，这个蚊子就倒在我隔壁不了哦。然后那时候我就， 他会不会是希望你把他葬起来啊，给他最后的尊严。蚊子也是生命啊，就像说你杀死我了，麻烦你把我埋进土里吧。 有啊，我埋进了地修里面。 然后冲进马桶， 冲进马桶里。 你真是糟糕的一个猎人呢，你。 哎，你不会这样子做吗？你真是埋起来 没？我会把它放在神台啊。踹乱讲乱讲，踹 踹，所以就是很开心的。你终于找到尸体在哪里，你可以安心睡觉了。 可是他已经淹掉了，你干嘛还要对他下毒手呢？就让他离去就好啦。 因为我觉得他晕倒而已，他的 哦，你怕他会复活、啊？ 我怕他会复活，所以我一定要消灭掉他，按一直按他，滋滋 滋滋。没有啦，大多数的蚊友都是可以直接让蚊子淹了，只是说对人体无害。所以我觉得，如果就人道主义的话，你让他晕去就好了，不要再下毒手，让他冲进下水道啊 ，right？ 啊，不然呢？丢进垃圾桶，等一下它复活怎么办呢？ 就可能给你的房间里面其他的蟑螂吃掉啊！ 蟑螂是蚊子， 讲到你的家里肮脏这样子，你知道吗？ 蚊子又 壁虎啊之类的， 没有那么肮脏好吗？所以这个是我开心的点， okay. 就是找到它的尸体了。那还有什么开心的点呢？回来就跟你分享吧。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向思思的《总会有人》。 过去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总会有人呢很讨厌这只昆虫啊，也就是蚊子啦，大家都很讨厌，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遇到蚊子，这个是阿皮幺吧？不要吓听众啦，不是不是蚊子，如果你遇到它的话，有什么开心事呢？我们来听看 Andy 的开心事吧。 如果遇到蚊子的话，有什么开心的事？就是好像我讨厌的那个人哦，就是希望蚊子可以帮我就是叮他啦，因为希望给那个讨厌的人就是好像就是给蚊子欺负这样子哦，然后就是蚊子在帮我报仇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开心的事。 哇，可是你真的有做过这件事情吗？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是才艺耶，就是你可以训练蚊子去攻击人家。你知道吗？可能可以投入军事行为这样子。 之前有个影片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去，不是蟑螂，他去训练这个蟑螂。这是一个卡通片啦，他是训练他很久了，大概十年的时间。他是在监狱里面训练的，然后一出狱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蟑螂出去，然后走，他们大概有十年的感情了。这个蟑螂一走出去那个监狱，就是他一走出去那个监狱的那一刻，突然有一个人经过了之后，他的脚直接踩死这个蟑螂了。 好伤心的故事哦，我笑不出来耶，这是他的好朋友耶， 他十年的感情。 不过我蛮好奇，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可以训练蚊子来攻击人家吗？ 怎么可能啊，蚊子可以听得懂你说什么话的话，这个蚊子也很可怕了。 不过我爸爸以前真的发明一个让我开心的方法。 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才七八岁，然后爸爸在看电视，在房间里面，爸爸讲说我们房间很多蚊子哦，他讲你打一只我给你一块。哇，然后我真的是打了大概六七只，然后排排站这样子放在桌子上，爸爸我打了六只，然后爸爸给我六块。 可是你排在一起很密密麻麻，可怕嘞。 是放六有散开来放啦，然后爸爸重点是他还真的奖励我。 哇，你爸爸也太好了。 没有，我爸爸把我当青蛙去把他捕抓这些蚊子。 哇，很开心耶， 也算 是一个蛮赚钱呢， 确实是蛮好的回忆来的。但同时蚊子毕竟是害虫嘛， 对， 也肯定有它不好的地方。回来我们就来聊聊心酸的部分呗。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校花2025，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选校花2025的八强已经出炉啦！我们有来自 TRUMP 智慧型美女 Ivory 和优雅气质的 Phoebe， 到底哪里一位有击中你的心呢？如果有击中你的心，是不是很想看看接下来校花们的发展是如何的呢？那就一定要继续留守勾选校花2025啦！ 哎呦，门把坏了，怎么修啊？哎呦，今天要去那么多地方，路线要怎么规划才是最方便的？嘿，自从分手后都要一个人处理好多事，都怪我当初太依赖他了。 你看看吧，有时候太过依赖一个人不是件好事哟。古炫和我 YY 音音提醒你，有时候要学会靠自己解决事情，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独自去解决和面对所有事情，这样你才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哟。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知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勾炫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哎呀，我买了一双鞋，然后踩到泥土，怎么洗也洗不掉啊，最后只能把它丢了。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喜怒哀悲的事情？没事，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勾选变变变。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ustina Kwan 的 Pretty Candy。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就算你在 Pretty 呢，这个昆虫还是会来叮你的，那就是蚊子啦。如果你今天遇到蚊子的话，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那就是如果你被咬之后呢，那个包包啊真的是痒到不行。行啊，你怎样抓呢还是止不到那个痒的感觉。 以前你有什么妙招是来止痒的吗？ 以前我妈妈跟我说咯，那个十字架咯，一定是可以 放一个 X 的形状在那边、 X 的形状在那里、肯定有多多少少止痒到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有些包子啊， 我听过用更可怕的。 什么可怕？ 我觉得是不对的吧。 啊，哪个？ 用口水 啊。真的吗？ 有，以前我小时候真的是我表哥表姐教，就你在给蚊子叮咬过呢，用口水来讲，我们口水本身是有点毒性的，所以也是可以防止这些细菌扩散。当然这是我的老家乡的人讲的。 我还有听过一个传说，就是你可以用江湖 glue， 怎么可能？在上面呢，我没有听过 它就可以真的是帮你止痒一点点，也没有那么的疼痛的感觉。因为有些包子它叮哦，它有点带点疼痛的。 啊，对。 因为有些包子它是比较大力一点的，大力到你一个星期它都不会消的。然后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爸爸的烟呐、那个烟头你大概这样子烧一烧，不是烧在那个包子上面呐、 我要笑死。 大概这样子，我 你好笑，你不要乱教听众，亲爱的， 真的， 那爸爸的烟头烫自己的皮肤 ，excuse you， 不是烫下去，就大概有一个距离这样子，给那个包子有点热热温度的感觉，不是烫下去， 没有吧？ 还有点距离，有我妈妈教我的，真的是有止痒一点点，那个包也慢慢的小去了。 我觉得是拿那个烟去熏它之类的，但是你讲这真的有没有科学证实？我觉得不要乱教 啊，这个是我自己实验过的啦，我觉得是有效一点点啦。 我只懂那些可能烟头或者是香。他们的烟啊、是可以驱蚊的、我没有听过可以驱包子啦、他咬过的包也可以帮到吗？你不如拿着手放在那个蒸炉上面 steam 就好。 为什么？ 就也是在蒸它。结果整只手就烤熟了， 等一下变叉烧包了，莲蓉包。 对，妈妈真的是生了一个叉烧包，对对对。所以不要乱学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啦。但这确实是被蚊子咬过会变心酸的事情喽。 还有什么心酸事的，回来跟你分享吧。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Easy 的 Girls Will Be Girls。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Goshen 变变变 ，Goshen 变变变，不管你是 girls 还是 boys 呢，都是会遇到这个昆虫，也就是蚊子的。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身边，滋滋滋的话， 不要再乱学蚊子了。 有什么 你这个好像电灯泡坏了 哎呀，有什么心酸的事啦？我们来听看伟彤有什么心酸事呢？ 我的心酸的事情就是那个蚊子会叮到全身都是一粒一粒，然后还就是它就一直在你耳朵旁边，在那边做出那个声音，很烦啊。 真的，蚊子的声音啊，是世界上最烦最烦的声音了，尤其是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对，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的因为我跟我哥哥还是姐姐一起睡，然后半夜起来的时候，我的姐姐大喊啊。 然后吓到我妈过来看，因为我是阿俊嘛，她说阿俊流血，她的脸都是血。 哟，这么有血。 OK，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才发现就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蚊子集群的就来叮咬了我，所以他们就刚好是果腹已经满，他们的腹部已经满了，都是装着我的 血。 刚好他们抽了我的血，正要离开的时候，我转身拍脸，刚好啪在我的脸上，所以就那些血呢，就刚好全部就洒在我的脸上。然后我姐姐刚好开灯看到，她就以为是我的脸流血，原来都是蚊子，因为我们发现我那个我的脸旁有些蚊子的遗骸这样子。 不可以是冰雹包的吗？一定是蚊子。 Hello， 我才六七岁，哪里来冰雹？ 哦，六七岁吧。 我还小，我还小，我当时小时候跟姐姐看他们一起睡啊，六七岁的冰雹啊，没有六七岁的蚊子啊， 哎呦。这是蛮心酸的事情，啪啪啪啪啪啪， 而且真的很烦。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像因为我们你是住排屋的嘛， 对， 所以真的是那种半夜有蚊子，咦，烦到。然后最生气的是什么？像有时候我们这种强迫症的人，就觉得你今天在我房间里面，我一定要把你解决掉。可是半夜三更的时候，我们开了灯，他不见了。然后我们在那边守候了大概20分钟，过再关灯，他又来。那你整个晚上就睡不好。 他就是很奇怪的，就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出来。 他们好像喜欢在开灯的时候躲在橱柜角落的那些缝或者是那些比较阴暗的地方，往那边你翻动你的书本啊，或者是那些很久没有动过的玩偶啊， 对， 他们就会被震惊到，就会飞起来了。 是，而且你之前有分享过一个冷知识，就是因为温度的关系呢，他才会来到你的身边， 哎， 靠近你的身体的。 对 啊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遇到蚊子的话，哎，真的是不幸运的事情，就是消灭它咯，用杀虫剂啊，喷喷喷喷喷，那你就可以安心睡觉了咯。 最重要像我们讲的啦，就是要清理一下家周边的那些花盆，不然如果严重一点的话，那种骨痛热症啊，就真的麻烦了。 哎，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